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重重的壳裹着轻轻。重重的壳，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随着轻轻的风，轻轻的飘，历经的伤都不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呢，糖尿病所引起的大血管的病变，主要是脑血管的病变。那脑血管的病变主要表现在中风。糖尿病病人的中风跟一般不是糖尿病病人引起的，一个它的一个这个倍数要高得多得多，再有一个呢，它主要是一些缺血性的中风，比如脑血栓、脑栓塞，或者是脑梗，或者是腔隙性的脑梗。那么这些呢，糖尿病病人啊就应该特别注意，而且在天热的时候，因为出汗多，因为白天的时间长，代谢比较厉害，有的人呢喝水也喝不上，供不上，这样呢就容易血热粘稠度高。那么一年四季，生理学家做试验告诉我们，一年四季夏天血液粘稠度最高，冬天慢慢的血液粘稠度就下去一些。不管是这个高血压等等不是糖尿病的病人引起的中风，还是糖尿病本身，糖尿病本身是这个脑血管病的一个元凶。我们前头给大家讲过啊，第一个先兆的症状头疼和头晕，头疼和头晕这两个症状在内科系统，特别是在脑内科系统，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症状。那有这两个症状，不管轻不管重，只要有发现，一定到医院去赶快的看。第二个呢，就是运动神经功能失灵，这一个先兆的症状也是最常见的。由于脑血管供给不足，它掌握了人体的运动功能的神经就失灵了，常常表现比如突然嘴歪了，或者是这个一边呢流口水，或者在早晨刷牙的时候一咕嘟嘴，那个水啊顺着一边就流下来了，就这边就已经瘫了。还有呢，语言中枢发生广泛的病变，或者语言中枢的血液供给中断或者不足时，就产生各种形式的失语，就是说话的能力失去了。比如就最常见的就是突然的语塞，讲话大舌头是失语的早期或者轻度的症状，也是一种中风的先兆，所以特别要注意。我在临床上就碰到过一个这个男性朋友啊，他忽然早晨起来跟他母亲说话，他发现他母亲说话声音跟从前不一样，而且咬字不清楚，咕噜咕噜的。他幸好有这个知识，很快就把他母亲弄到医院里头，然后早期就得到了非常好的溶栓，就得到了很好的恢复。所以家里人呢，不管是这个跟他生活在一起的谁，如果发现他说话一个原来语速比较快，说话也比较清楚，也比较有条理，忽然张嘴说不出话来了，或者是说的前言不搭后语，或者是大舌头咬字不清楚了，这些都是一个语言中枢广泛的受到病变而发生的一个症状。同时特别是忽然张开嘴说话不知道说什么，或者是发现他大舌头咬字不清楚，这是最早期的一个中风的一个症状。尤其是老年人患高血压糖尿病，或者糖尿病高血压你都有，还有高脂血症，还有心脏病的老人，一时性的语塞特别要引起注意。因为他这个过去了以后啊，他过一阵儿啊，他可能又恢复过来了，常常就忽略了， 忽略了以后，等它严重的时候啊，就已经又失去了最好的治疗机会。我们说过，如果血栓形成啊，有这种早期症状，3到6个小时一定到医院去，3个小时之内去，那溶栓的结果是非常好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症状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要记住，不管是谁有这样的症状出现，一定要让他重视。还有有的就出现吞咽困难，或者一侧肢体性活动不灵了，或者是没有力气，比如早晨起来，或者是什么时候拿筷子，在中风的早期，掉勺啊，掉筷子啊，或者碗拿不住啊，这些呢，拿一个东西就掉了，或者走路不稳，前头路很平的，忽然就摔一个跟头，自己还找原因，鞋不合适了，或者是自己这个崴脚了什么，不是。忽然出现的这些症状，或者有时候肢体出现肌肉出现痉挛或者跳动啊，他自己在这个抽筋一样的或者抖，那这些呢都是早期运动中枢失灵。就是说你那个血管影响的程度正好是运动中枢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些呢都应该特别的注意。而且这些啊，我说了它可能有时候是一过性的，一会儿又好点了，不太重视，就应该特别重视，赶快到这个脑外脑内科啊去诊疗，及时的得到救治。第三个呢，就是感觉神经有障碍，由于这个脑血管供血不足，就影响到了脑部的部分的分析区域、感觉器以及感觉神经纤维，所以表现出了什么？面部麻痹，或者是左侧，或者是右侧，舌头有麻，嘴唇有麻，就是像过电，轻轻的电流在那儿走过一样，那种麻的感觉。而且呢，一侧或者一侧肢体有麻木或者异物感，有人就觉得好像有小虫子在爬，我们叫异走感。有的人呢，忽然就是看东西不清楚，甚至于呢，一时性的失明，忽然就黑蒙了，一下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几秒钟或者几分钟以后又好了，不少人呢就突然眩晕感，有的人呢就是肢体自发性的疼痛，有时候突然出现耳鸣。听力减退，比如有的人还有一些感觉障碍，就老觉着身上啊，好像很多关节地方都在冒凉气儿。你比如手指甲啊，脚趾头缝啊，还有这个手心脚心凉啊，膝盖有时候发凉啊，甚至于麻木，或者是有抽筋的现象出现。像这些，那么都是因为啊，这个脑血管正好血液供给不好的地方，在你这个感觉障碍这个中枢的部分，所以要特别注意。特别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有时候老年人出现单眼突然辗转的视力下降，甚至一只眼完全看不到东西，经过一两分钟以后视力又恢复了，24小时的那样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这是典型的一过性的视力障碍。一过性的视力障碍其实不一定是眼病，实际上它是颈动脉供血不足引起的。颈动脉是向大脑和眼部供给神经的重要的一个动脉，颈部的动脉进入颅脑以后呢，就分离出眼动脉支，供给眼部的血液循环。所以当颈动脉硬化的时候啊，或者是内膜增生，或者是血管变狭窄，这时候呢，如果你还有过度的扭头啊，或者低头啊，就使一侧的颈动脉辗转的这血流就阻断了，造成了眼动脉供血不足，所以你就忽然发现看不见东西。这个临床有资料表明了，大约有40%的人一过性的视力障碍，有这个症状出现5年之中，可能发生中风和偏瘫，有些人就发展成为脑梗死了，一些人呢因为脑动脉壁硬化物脱落，就塞住了这个眼动脉，发生永久性的失明。所以老年人啊，如果自己因为老年人啊有这个年纪大了有老花呀，所以有时候看不见东西啊，或者没戴眼镜看不见，是常有的事儿，对这个事儿尤其容易忽视。再加上呢，他可能啊一过性的一个眼两个眼，他一会儿又恢复了，今天又没有出现了，他就认为那是自己休息不好了，或者是看手机看多了，或者是看报看多了，或者是自己累了就想别的原因。其实要出现这样的症状，特别是老年人一过性的视力障碍，一定要到医院去看，别懒。就这时候你如果去的话，对于你的病情的康复啊，就非常非常有好处。这是第三个，我们说这个感觉神经有些障碍。第四个，精神意识 异常，比如总想睡觉，整天昏沉沉的，老想睡睡不醒。不是过度疲劳引起的，也没有累什么，就是躺在床上昏昏沉沉的老想睡，这是脑动脉不足、供血不足的一个先兆。有的人表现是失眠，有的人表现就是嗜睡，这两个都是不好的。还有有的人的性格就发生变化了，比如孤独了、沉默寡言呢、表情淡漠呢，有时候又多语急躁，有时候可以辗转的意识丧失或者智力减退，甚至于出现了就是丧失了正确的判断力，这跟脑动脉供血不足啊都有着直接的关系。那最主要的是表现突出的症状就是遗忘，病人呢突然对近期的事儿啊丧失了记忆，或者个人习惯判断力改变了，虽然照常可以日常的生活活动，而且发作的时间比较短，很快又恢复了，但是发病的当时的情况他不记忆了，记不住了。所以老年人都觉得年纪大了，这忘东西是常事儿，但是像这样的忘事儿就应该特别注意了，它不是说正常的年纪大了生理性的记忆的衰退，而是由于脑血管供血不足而引起的脑细胞的正常功能失调。第五个就是植物神经功能失调，这个虽然比较少见呢，但是它一般植物神经功能失调没有什么特异性，但是少数的脑血管病人在发病前啊，可能有这个血压波动啊，或者是供血脑供血的影响，出现一些植物脑供血不足影响一些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症状，比如全身乏力啊、出虚汗呐、低烧啊、心悸啊，就是老觉着心慌啊，或者是胸闷不适，有的人出现恶逆啊，甚至于恶心呕吐。所以这些症状啊，以上这个五类的分类，你可能有一个，可能有两三个，可能都有。虽然它比较多常见，但是因为它有时候在先兆的时候它是一过性的，所以24小时之内都要很好的监护，就是重视这些症状，那对于这个预防脑血管病往前发展不好的预后呢要好得多。当然除了以上的这些症状啊，还可以出现鼻子出血啊，或者是结膜出血啊，还有就是眼底检查表现出来视网膜出血啊，这些征兆呢跟血压的波动、脑动脉供血不足、血液成分的改变都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是这个脑血管病最早的预兆还是以头晕和头疼为主，所以有头晕和头疼只要跟以往不一样，那都应该非常注意。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因为它本身呢就是一个偏碱性的有多种营养物质非常丰富的，像维生素 B1 B2 B6 啊、14种微量元素、18种氨基酸，里头8种我们身体不能合成的它都有啊，而且14种微量元素的比例搭档跟我们身体里的这14种微量元素的比例搭档它是比较接近的，所以非常好吸收啊，用了灵芝以后，像这些平常我们非常难得补充的，只要经常的长期用灵芝，用的时间越长，那越会得到它这些营养物质的补充。同时呢，现在的研究啊，现在西药学肯定了它的药理价值，它有大量的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这个灵芝多糖就非常非常好了。你比如它能够调节免疫，让我们周围的免疫细胞、免疫战士的队伍大，而且让免疫球蛋白形成的速度、赢大速度，非常快，这样来维护我们的身体。再有这个灵芝多糖呢，它本身能够使我们身体的内分泌器官、内分泌细胞分泌平衡的激素，特别是它对于我们的胰腺的胰岛的 B 细胞有自动修复的能力，让它分泌量足，生物效应够的胰岛素，再加上灵芝酸 A、灵芝酸 B 都是非常好的东西。除了它们可以稳定血压、降好坏的胆固醇、升高好的胆固醇来抗动脉硬化之外，另外呢，它有非常好的镇静的作用，让你睡眠好的作用，另外呢，清除你身体里头这个脂质类的东西，清除身体产生的高级垃圾自由基。 这样呢来使我们的细胞和组织器官得到非常好的维护。所以灵芝里啊，不管是灵芝多糖、灵芝酸，那都是灵芝里所独有的，再加上腺苷、腺苷类的衍生物、生物碱、生物总碱，多种的酶类、甾醇类的十大类150多种，经常用的结果可以调节我们的内环境，提高免疫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净化血液，改善循环，这样呢使我们的身体呢不但各个器官发挥正常的生理效应比如稳定血压、稳定血糖、抗动脉硬化然后让我们的免疫功能平衡，能够让我们抗病能力增强，能让我们的代谢正常。那像这些功效呢在不断用的过程中对于脑血栓、对于脑血管病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你比如降压比如抗动脉硬化，比如它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可以使着小的血栓增加我们血浆中的纤溶能力，使小的血栓它不在一块儿，还有抑制血小板的聚集使着这个血小板形成小的血栓的可能性降到最小程度。这样呢对于我们维护脑血管病、预防脑血管病和减轻脑血管病的症状、促进康复上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时候走过一段路，心才会清澈，也才会看到关于爱眼神的滋味，不要去发笑，仔细思考